欢迎你收听 showfm.net 嘅节目。大家好，我系 Leon。 无谓懒惰，寻求幸福，不会挥毫什么。被失踪的考古队，闷油瓶非同寻常的身份，连续多年收到的录像带，所有的秘密最后竟然指向同一个地方。杨式云上张家古楼究竟承载着怎样的过去？皇后操纵的势力难道另有其人？而自选了老九门上当传媒精英的门员，主人公又将如何面对？鲜血的魔法，移动的天衣，诡异的房间，谜题终结之前的最后一步，究竟隐藏住啲乜嘢？数码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盗墓笔记》第七季《屠龙成影》，最后的盛宴，无情的反击，由呢度开始。 主人公背上的眼球印记引出一段尘封的往事，这里头包含了几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呢？传说为皇帝祭天所得的无尘珠，成为了消除鬼洞灾祸的关键。随着主人公对线索的不懈追寻，千年的部族之谜能不能够被揭开呢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谢姑哨正准备去剥女尸件衫，只觉得膊头一狠，似乎有只毛神神的嘢趴喺自己膊头度。谢姑哨纵然是大胆啊，亦觉得全身汗毛倒竖，急忙保持住身体唔喐、膊头唔摆嘅姿势，拧翻转头去睇下伏喺自己膊头度嘅究竟系乜嘢。只见一只斑斓花纹嘅大野猫，唔知几时从盗洞中悄无声息咁溜咗入墓室。呢个时候正趴响谢姑哨嘅膊头，而两只大猫眼就恶屎能登咁同谢姑哨对视。谢姑哨暗闹一声晦气呢，倒斗嘅唔管系边一门，最忌嘅就系响墓室度见到猫啊、狐啊、黄鼠狼之类嘅动物，尤其系野猫啊。传说猫嘅身上有某种神秘嘅生物电，如果活猫碰到死尸，最容易就会激起尸变噶啦。呢只不请自来嘅大野猫一啲都唔惊陌生人。佢趴响谢姑哨嘅膊头度，同谢姑哨对视咗一下，就耷低头向观众张望。佢似乎对观众摆放响女尸身旁嘅名器极感兴趣。嗰啲金光闪闪嘅器物响佢嘅眼中就如同具有无比吸引力嘅玩具，随时都有可能扑入观众。谢姑哨嘅心啊，都就快跳到去喉咙顶。佢担心呢隻野猫从自己膊头跳入棺材度，一旦碰到咗女尸，即使女尸口中含住定尸丹啊，亦必定会引发尸变。 女尸真係变咗白空呢？自己虽然都唔驚，但係一嚟动静太大，讲唔定仲会整熄支蜡烛；二嚟时间就唔多啦，恐怕嚟唔切攞殓服返去俾廖陈长老啦。鸡鸣唔摸金嘅行规，同灯灭唔摸金嘅规矩一样，都係摸金教位必须遵循嘅铁则。虽然凭住鹧鸪哨嘅身手，即使坏咗呢一啲摸金嘅行规，攞走呢一套殓服都系易如探囊取物。但系道上嘅人最睇重就系信义同埋承诺，将呢啲规则睇得比性命仲要紧要。尤其鹧鸪哨咁样嘅高手就更加睇重啦。赌斗嘅名头本嚟就唔好听，如果再失去埋呢啲赖以生存嘅规则，咁样就会沦落为民间散道一样嘅无贼啦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呢一啲想法响鹧鸪哨个脑里头，亦都只系一转即逝，更加唔用佢多谂。呢只大野猫再都抵受唔住名气嘅诱惑，一乱身就会从鹧鸪哨个膊头跃落去啦。鹧鸪哨想伸手捉住呢只大野猫嘅，但系又惊住身体一喐惊动咗佢，反而会掂到南宋女尸。呢阵时眼睇野猫就要跳入棺中啦，佢急中生智，连忙轻轻咁吹咗声口哨。鹧鸪哨绰号嘅由来就系因为佢会各种口技，模仿各种动物、机器以及人声，学咩似咩，达到以假乱真嘅程度。呢一下为咗吸引野猫嘅注意，嘟起个嘴，轻轻咁吹咗两下口哨，然后模仿起猫嘅叫声。呢只正准备跳入棺材度嘅大野猫，果然被同类嘅叫声吸引，耳朵一竖，响鹧鸪哨嘅膊头寻找猫叫声嘅来源。野猫大概都感到奇怪噶啦，冇睇见其他嘅猫啊，匿响边呢？听声音好似就响附近嘅。鹧鸪哨一睇呢只大野猫果然中计，就諗住点样先可以将佢引嚟棺材。只要再有一啲时间将女尸嘅殓服剥落嚟，就大功告成㗎喇。到咗嗰个时候呢隻衰猫愿意去棺材里头玩都费事理佢啦。但係点先可以将佢暂时引走呢？为咗分散野猫嘅注意力，鹧鸪哨又轻轻咁學咗两声雀叫。野猫可能係几日冇食嘢啦，听见雀叫声就食指大动。终于发现呢啲雀嘅叫声是从旁边呢个家伙嘅眼睛下面发出嚟嘅。呢个人面上仲蒙咗块布，呢块黑布下面一定是有古怪嘅，讲唔定是藏住隻麻雀仔。大野猫一諗到麻雀仔，顿时我都眼都发蓝，抬起猫爪一下一下咁去搲鹧鸪哨蒙向嘴上嘅黑布。鹧鸪哨心中暗喜，心里头就闹啦，你呢隻死蠢猫真係蠢到死啦。大野猫将全部嘅注意力都集中喺佢嘅黑布上。鹧鸪哨利用呢个机会用手偷偷咁捉住一件名器。呢件名器呢係一隻纯金嘅金丝状。为咗唔惊动呢隻野猫，佢保持着膊头唔喐，用大拇指一弹，将金丝状弹向身后的盗洞。金丝爪在半空中画出一条抛物线，跌在墓室后边的盗洞口附近。墓室里头始终是静嘤嘤咁，连眼针跌在地下都可以听得见。爪一落地，果然就引起野猫的注意。鹧鸪哨这个时候亦不再使用口技了。野猫以为这只麻雀仔趁住自己不注意跑在后边了。于是喵一声追住声音就跳咗入盗洞想去搵食啦。鹧鸪哨等嘅就係呢个机会。野猫啱啱一跳嚟自己个膊头，就即刻揞出20发嘅德国盒子枪，想拧返转身去开枪解决咗呢隻大野猫先，以免佢又再嚟捣乱。点知拧返转头一睇，身后嘅墓室中除咗正话嗰隻斑斓大野猫，竟然又捐咗入嚟7-8隻大大细细嘅野猫，有一隻离半罩住个蜡烛极近，只要随便一掂啊，瓦当就会碰熄蜡烛㗎喇。鹧鸪哨嘅额头冒出咗冷汗啊， 大风大浪都唔知经过几多次啦。諗唔到喺呢个小小嘅雾室中遇到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嘅诡异情况。唔通係啱先自己嘅口技引起咗附近野猫嘅注意。猫嘅耳朵呢就係最灵嘅。听到洞中传嚟麻雀嘅叫声，於是都想捐入嚟饱餐一顿。天色随时都会光，你是点算好呢？按照以往嘅经验，野猫呢种动物生性多疑，好少会主动从盗洞捐入嚟古墓嘅。谢姑嫂望住身后面嗰啲大大细细嘅野猫，真係哭笑不得啊。今晚都唔知咩回事，顾得头嚟脚反筋，諗唔到从古墓度摸套殓服啫。平时呢种咁嘅小事，今晚竟然会生出咁多波折嚟。呢、这个大概就係所谓嘅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啦。用冠绝天下嘅口技引开咗一隻野猫，反而招嚟咁大批野猫。谢姑嫂呢一套百步穿杨嘅枪法，完全可以用快枪解决入嚟雾室中嘅野猫。但係稍有差池，屠犬或者受伤嘅野猫就会将蜡烛整熄。如果喺鸡鸣灯灭之前攞唔到呢一套殓服，就学唔到摸金教位嘅分金定月之术。諗到咗部族中嘅人臨死前苦不堪言嘅惨状，谢姑嫂觉得世界上所有嘅困难都挡唔住自己。於是一咬牙，呢种情况就唔能够求稳啦，必须以快打快，向呢啲死野猫惹出事嚟之前要将殓服剥落嚟。谢姑嫂出手如电，将女尸嘅身体固定好之后，将佢嘅殓服三下五落二咁扯咗落嚟，用脚抬起女尸嘅左臂，想将殓服嘅衫袖从女尸嘅膊头度剥落嚟。但係就咁一喐手，忽然见到两隻野猫跳咗上棺材边。呢啲野猫点解会唔驚人嘅呢？咁係因为长期从事倒斗嘅人身上阴气重阳气弱，再加上一身嘅黑衣，身手又轻盈，又食咗抑制呼吸化解尸毒嘅红莲妙心丸。所以喺动物嘅眼中呢一种盗墓贼就同死人差唔多。野猫觉得死人一啲危险都冇嘅。一黑一花两隻大野猫被金角铜冠黄琴琴嘅颜色所吸引，纵身跃咗上嚟。呢两隻野猫互相打闹，互相嘅咿牙松降，你又搲下我，我又拍下你，翻翻滚滚咁同时跌咗入棺中。眼睇野猫就会掂到古尸啦。女尸口中含住定尸丹，身上嘅白毛呢已经减退恢复如初啦。但係如果俾野猫掂到，即刻就会尸变。谢姑嫂十分清楚，一旦尸变，白凶系非常凶猛嘅，唔系一时三刻可以制得住嘅。估计再过小半炷香嘅功夫，就要金鸡报晓啦。虽然金鸡一鸣，白凶亦唔会再发作，但係女尸身上嘅殓服系无论如何都唔可以再攞啦。亦难为系谢姑嫂先有咁嘅身手啊！响野猫掂到女尸之前嘅一瞬间，谢姑嫂扯同捆尸索，一挺条腰，腾空而起，从金角铜棺中向左边跳咗出去，将南宋女尸亦一齐从金角铜棺中扯咗出嚟，一个人一条尸都落响墓室嘅地面之上。呢、这个时候已经有三四隻野猫入咗棺材里头啦，响铜角金棺中互相追逐嬉戏。谢姑嫂心谂，真係险过剃头啦。既然已经离开咗铜角金棺，更加唔能够耽搁。谢姑嫂将女尸从自己身上推咗起身，仍然係抬脚架起女尸嘅膊头，想将女尸嘅殓服剥落嚟。然而借住忽明忽暗嘅烛光，发现女尸嘅嘴唔知几时又擘开咗。大概係带住女尸从铜角金棺中跳出嚟嘅时候，动作嘅幅度太大，又将女尸嘅嘴震开咗。只见女尸身上又开始浮现出一层白色嘅绒毛，就好似嗰啲食物变咗质发毛咁。眼睇越嚟越长，擘开嘅尸口对住谢姑嫂散出一团黑雾。谢姑嫂心中一惊，倒吸一啖凉气。 好浓嘅尸气啊！如果唔系事先食咗红莲妙心丸，俾呢啲尸气咁一分啊，立即就会中尸毒身亡啦。对于古尸黑雾咁嘅尸气，谢姑哨都唔敢大意，低头避开。只见原本含响南宋女尸口中嘅心紫色定尸丸，正落响半罩住蜡烛嘅瓦当旁边。面对即将尸变嘅南宋女尸，如果唔理佢，继续去剥衫，转眼间就会变成白空啦。谢姑哨只好将捉住女尸身上殓服嘅手松开。唔管点讲，依家尸变嘅程度唔高，先将呢一粒定尸丸塞翻入女尸口中度再讲。于是谢姑哨就地一碌，佢同南宋女尸之间被捆尸索连埋响一齐。呢一具正喺度慢慢生紧白色细毛嘅南宋女尸，亦被谢姑哨扯住拖向墓室嘅东南角。墓室嘅东南角系整座墓室中照明嘅死角。依家墓室中嘅光源一共有两处，一处系挂响铜角金冠盖上嘅马灯，另一处就系被瓦当半遮住嘅蜡烛啦。瓦当同铜角金冠形成嘅阴影交汇响墓室嘅东南角，而呢一粒定尸丹啊，就啱好落响光与暗嘅交界线上。随住烛光嘅摇曳，时隐时现。谢姑哨碌到埋去，伸手去攞定尸丹，忽然从光线死角嘅阴影度窜出一只大猫，正系最初入嚟捣乱嘅嗰只野猫。呢只野猫可能饿得好交关啊，见到咩都想食，擘大口就想去咬地下嘅定尸丹啦。谢姑哨真系憎死呢只野猫啊！但系呢个时候再伸手去攞定尸丹已经迟啦。谢姑哨情急之下，只好重思故技，以天下第一个口技学咗两声老鼠叫。呢只花纹斑斓嘅大野猫果然再次中计，稍微恶咗下，瞪住一双大猫眼盯住谢姑哨。佢只系冇搞明白，对面呢只大老鼠点解会同平常嘅老鼠生得唔一样呢？所以冇即刻扑上嚟啦。谢姑哨趁住野猫恩恶嘅时机，用手拿起地下嘅定尸丹，顺手塞翻入女尸口中，然后飞起一脚，将呢一只大野猫好似皮球咁踢咗出去。谢姑哨呢一脚何等咁凌厉啊！加上无声无息，呢一只野猫仲未嚟得切提防，就已经将佢踢到一头撞响无色嘅墙上，骨断筋折，个头都碎成咗几块，诶都冇诶，就一命呜呼啦。谢姑哨踢死咗只大野猫，心谂唔系话一定要攞你条命，只系你只死猫一而再再而三咁坏我大事，唔可以再留你响度，你去见佛祖啦。谢姑哨心算嘅能力极好，凭住直觉一算啊，附近村落嘅大公鸡唔使半支烟嘅时间就会报晓噶啦，唔可以再等啦。于是，一扯捆尸索，将女尸扯咗起身。南宋女尸罩响最外边嘅殓服已经完全解开啦，只系剩低两只衫袖。女尸着住九套殓服，衣服都套得非常紧，但只要顺住殓服同身体嘅走势，使用嘅手法得当咧，唔使好大力就可以全部剥晒落嚟噶啦。谢姑哨将尸体扶正，准备将佢嘅尸身转过去，咁就唔使抬起死尸嘅膊头，只要从南宋女尸嘅背后顺势一扯，咁就可以收工了。但系仲未等谢姑哨将南宋女尸转过去，就觉得一阵阵腥风浮动，捐入嚟墓室嘅其余野猫暗线都听见咗老鼠嘅叫声，但系呢啲老鼠嘅叫声分明系从谢姑哨身上发出嚟嘅。呢啲野猫都饿咗好耐啦，呢个时候听到老鼠叫，纷纷都窜向谢姑哨，要响佢嘅身上揾下老鼠嘅踪迹。十几只大大细细嘅野猫同时扑咗上嚟，就算饮你有三头六臂都唔可能将佢哋同时解决。谢姑哨心中一片冰凉，叭叭叭叭，天意如此，睇嚟系老天爷唔俾我学分金定月之术啦。但系气馁嘅念头响佢嘅心中一闪即逝，野猫嚟得快， 谢姑哨的口技更快。谢姑哨学着野猫的叫声， 喵喵。 野猫又怎知道谢姑哨有这种本事呢？本来在他身上听见有老鼠叫，这阵时又有野猫的叫声，一时之间就搞不清楚状况了。野猫生性本来就多疑，一时都停住不再过来，擘大双猫眼盯住谢姑哨在那睇啦。野猫的眼睛响漆黑的雾室中，就如同数十盏明亮的灯仔，散发出充满野性而又狡诈的光芒。谢姑哨啊，唔理得野猫点打算啦，立即将女尸嘅尸身转咗过去，用捆尸索定住女尸，扯佢尸身上嘅殓服啦。几乎响同时，饥饿嘅野猫都打定主意啦，好似系事先商量好嘅咁，唔管佢系老鼠定系死人，都系可以食嘅嘢。呢次唔再理有咩声啦，亦都要先咬翻啖。一只只野猫就好似离弦嘅快箭咁，骤然就扑到啦。谢姑哨亦都知道，响呢个诡异漫长嘅夜晚，依家已经到咗最后嘅时刻啦。可唔可以成功，就要睇呢最后几秒钟啦。响呢短短嘅一瞬间，必须要同时做到三件事。第一，唔可以俾野猫掂到女尸，激起尸变；第二，亦唔可以俾任何一只野猫撞熄雾室中嘅蜡烛；第三，要赶在鸡鸣报晓之前将殓服除低，绝对不可以打破鸡鸣灯吹不摸金的规矩。谢姑哨向后退了一步，踩住脚下的瓦当，用脚将瓦当踢向扑向最前边的野猫。激射而出的瓦当啱好打向那只黑色野猫的鼻梁上，野猫嗷一声惨叫就碌了一边。这个时候，谢姑哨亦抱着南宋女尸倒地，避过从半空中扑过来的两只野猫，顺手揸起地下的蜡烛，右手攞住蜡烛，用蜡烛的火苗烧断自己胸前的捆尸索，左手揸住南宋女尸殓服的后襟。谢姑哨同女尸都是倒向地下的，这阵时抬起脚将背对自己的南宋女尸向前一脚踢出去，将女尸身上的殓服就扯了落嚟啦。呢一下的动作幅度稍微大了一点，谢姑哨一手捉住殓服，一手举住个蜡烛，亦已经熄灭。远处嘅金鸡报晓声，亦同时随住风传咗入嚟盗洞之中啦。鸡鸣灯灭，殓服攞到手，几乎都系响同一时间内完成嘅，好难判断边个系先，边个系后。咁按照摸金教会嘅规矩，了尘长老仲会唔会传谢姑哨分金定月嘅秘术呢？咁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